曾经拥有，天 份记忆永远难了。原来深爱了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 只求时光。